小孩子和大人都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些动植物的一些体验，非常好。 嗯，看着带孩子来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刚刚呢，我们为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瑞云山林啊，它都有哪一些东西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了解一下吧。 好吧，那我们快进去吧哈。我们到了瑞云山林之后呢，先到这个入口处，然后在这个售票处旁边有一个小商店，像小便利店那个地方，然后在这里一定要买的有一个一定要买的东西，我们朴主播知道是什么吗？ 是什么呢？ 在这个小商店里一定要买，就是因为刚才也说过有很多动物嘛。 买票？ 没有，买动物的饲料，不是饲料，就是像什么、小稻草啊、小胡萝卜啊、这样的， 就是喂动物的时候 用的，喂动物 用的， 对对，一定要在这里买。然后进去之后呢，会看到这个湖水，那大家不要着急哈，先在这个湖水周边啊、静静的体验这个美好的天气，然后去散散步就挺好的啦。我们的朴主播喜欢水吗？湖水或者是海水，或者是 我很喜欢这个自然的景色啊，淡水就更好。下水区扑通扑通还是挺有意思的。 没错没错。 我觉得这个像海一样的这个湖水的话，我觉得看起来也是心情会很不错。 没错。 再说它是在山中的，不是很难得。 对 吧？ 对。 心情会很美丽，而且现在这个阳光又这么的好。 没错没错。 光照很不错，背景也很不错。我们一定得拍照啊。 是 吧。啊。有湖的话呢，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水中生物啊， 对的， 那不用担心啊，不会有什么汉奸怪物之类的在里面。这些可爱的鱼， 没错。 我们刚提到，在这个小卖铺里边可以买到一些这个喂动物的饲料啊，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喂鱼的东西，对吧？ 没错，没错。因为在这个湖水还有一些莲花池等等嘛，这里有一些鸭子啊，或者一些鲤鱼啊，怎么 鸳鸯什么的？ 对，鸳鸯啊，对对，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栖息，所以说大家买的一些喂这些小动物的饲料，可以在这边亲自去体验一下，对，对，喂动物的一个感觉。 对对对啊，相信这些小动物呢都在等待着游人的光临。说起鱼呢，其实，在韩国也会有很多人家在自己家里养鱼吧，观赏鱼之类的，应该会有的， 没错。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纯自然的比较大的鱼，我相信有喂过鱼的经历的人有见过吧？ 对， 一个鱼，所有的鱼全都过来了。 没错，没错。因为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，就是在家里这个鱼缸里养鱼嘛。在鱼缸里养一些金鱼啊等等。现在如果去到韩国的一些，咱国内也是一样啊。去到韩国的一些大型超市的会发现有专门卖鱼缸，还有一些观赏鱼的一个区域， 花鸟鱼市场这样的感觉啊。 对对对，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，好像每个家我朋友家里都会养几只这样的小金鱼，但现在好像养的人不是很多，但是还是有的。所以如果是家里不养这些小金鱼、一些小鱼的话，可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。 对对，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啊。对，那所以说最近这个旅行的地方呢，有很多都是关注动物的。对吧？我们在室内呢，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宠物咖啡店。就说明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现在有很多旅行地或者是这个住宿的地方，它都是允许你携带宠物一起去的。 是的。 可能是要把人和动物的关系要拉得更近一些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这样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。那在瑞云山林呢，除了这个鱼之外，其他的这个陆地小动物也是有很多的。刚刚我们也提到了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吧。 没错。然后沿着这个湖水走到里面的话，有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动物园，还有这个 baby palm 等等。然后这里面有就是短腿马，还有山羊，还有小绵羊，还有孔雀啊，还有小鸡小鸭呀、等等，都在这里可以看到。然后呢，就是刚才我不说在这个入口处的这个小商店去买这些小饲料嘛，大家可以把这些饲料啊，像胡萝卜呀、一些苹果啊，切成这个小块的一些苹果，然后喂给这些小动物就可以了。但是不能把自己带来的包里的一些小苹果、一些小水果给他们吃，因为这里的就是商店卖的是非常经过严格的一些检查， 对对对， 等等的一些 适合这里的动物吃的啊。对，这也是我们去动物园观赏的时候的一个要遵守的准则了。你不要随便的把自己的面包啊、饼干啊扔给他们吃啊，一定要注意。